昨天我们有说明，第一、第二功德修行人应该修来，如，深入自心观，来用自心观利益自己、利益众生。我们已经有讲过，那个前面的部分，他们有翻译上求义利，为修行人什么是真的义利？在佛陀在的时候，真的义利就是成罗汉，成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没有给昨天，我没有给这个今天的背景，其实它是很重要，来了解它的内容。也可能一方面是因为，我们是强调波罗蜜的修行，自心观为波罗蜜的修行。其实自心观，是所有的道，一定，包括在里面。没有自心观呢，就没有道。慈悲是属于道，不管我们是修什么道，一定慈悲包括在里面。如果没有慈悲，不能够成道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佛这个经，佛不能够讲法，如果没有适合的因缘。佛每次讲法是因为有适合的因缘，所以阿含经的注解平常一定不能够说明，今天如果没有说明，它的因缘，Nidana，也是来，让我们知道佛陀的智慧，佛讲什么法是什么因缘。那这里的因缘是有，注解是说明有五百比丘，新出家的比丘，他们，决定，他们要接下在比较偏僻的地方用功，来成道，他们都有热忱，都有，信仰，所以佛，鼓励他们，他们就，自己有发现一个很适合的地方，在舍卫国的附近，在森林里面，那个地方特别适合，因为附近有一个，有信仰的，居士的，小小镇。他们能够提供所他们需要的食物，附近有一条河，所以水很容易得到。不过那个地方还是很偏僻的地方，比较危险，有很多那些危险的动物。重要是他们住在树木下，还是接小小毛棒，用叶子，用那些树木的枝，很简单的生活。那结果那个地方在树木上也住谁？就是天人，那些天人有很多种，那些低的天人就是叫做布米德瓦达，他们住跟人在一起，住在哪里？住平常住在树木，那些，所以在印度、缅甸也是他们特别尊敬树，因为他们相应大树就是天人的住所。还现在在缅甸有很多这种故事，怎么，那些， 农夫还是人还是出家人，他们看在树木里面那些天人，他们如果他们做一些不好事，那些天人会，呵斥他们，会危险，连杀他们。缅甸还有很多这种故事，特别乡下。那些出家人，他们做他们的，小便、大便，在他们那些天然的住所下面，结果那个地方就不干净了，他们很讨厌。所以他们决定，他们要，和谐，不是和谐，他们要让他们很霸，他们要，让他们不畏，感到不畏，这样他们就会离开那个地方，他们就，在重复可以住在比较没有臭臭那个大便的臭臭的地方，就约他们来，做很多可怕的声音，那些比丘就新出家的比丘，他们当然很怕，可怕的声音越来越厉害，所以他们决定没有办法，继续接下，所以他们决定他们要，请佛，怎么办？帮他们住在比较安全的地方。他们就离开森林，回到是为国看佛，他们就告诉他们那个故事，出现什么？那佛因他的大智慧，他马上知道什么情况，所以他教他们这个，知因作知爱境，他们有翻译，为什么来保护自己？让那些导演他们的天人对他们感到慈悲，保佑他们，不麻烦他们，那他们就会他佛用他的天眼看，除了那个地方以外，他们不能够找到更适合的地方用功。所以他鼓励他们回到本来的地方，诵这一个经，用修行深入这个经的意思。那他们那些500比丘，他们就依照佛陀的指导，他们有做，接下，末端他们都成罗汉，因他们很用功。那些天人住在树木上，他们就保护他们，所以他们变成其实他们的护法，我们已经有诵《metta anusamsa sutta》，我们已经应该知道，多多修慈悲，那些天人、非人一定会保护我们，保佑我们。不要疑惑，一定是这样。那些住在偏僻的地方，住在危险的地方，最好的方法来，处理所有的部位，就是修自心观。那些动物，连最危险的动物，它们，一定会了解，不但动物，天人，所有的众生最喜欢就是这个，metta，清净的爱。 因为所有的众生其实求快乐，不过因为模糊观念快乐，所以苦。清净的爱就是最快乐。不但人、非人，所有的众生、动物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，因他们其实是求这个爱，不过因为模糊观念爱的意思，所以爱为他们变成束缚，不变成解脱。那人也是这样，如果我们没有做清净的爱的经验，那爱就变成我们的束缚，所以爱是无明的因缘。清净的爱是智慧的因缘，有束缚的爱，有贪欲的爱，就是无明的因缘。一定要这样思维，那能够变成所有的众生的朋友，包括自己在里面。来用自性观的方法得到大毅力，就是解脱。修行人要怎么修？昨天我们已经有讲过，他要有能力。虽然我们要做，不能做，如果我们没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能力是第一，有能力才能够做，没有能力那什么都不能够做。能力我们怎么学？因为我们常常修，所以我们又说明那些自性观的不可思议的好处，是因为我们常常修，习惯修，所以我们修自性观、修四无量心，不需要勉强，那个四无量心就变成我们的自然。在这个情况下，那些跟自性观有关系的功德也变成自然。什么功德？我们已经有说明，最重要的功德就是真知。所以这个功德出现两次，真知、好真知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真知？一定要了解，因为贪欲，没有贪欲那才真知。为什么说欢喜？为什么欺骗自己、欺骗人？因为贪欲，没有贪欲，那就没有妄执。真知就是相方，就是有妄执。不真知就是有妄执。为什么妄执？因为贪欲。是因为妄执，所以说欢喜，欺骗自己，欺骗人，那清净的爱在哪里？它不能够出现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那下个那些功德是什么功德？他们都是跟因为有贪欲，所以什么感觉不会明显？因为有贪欲，所以不能够放松，不能够感到清安。对不对？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嗔心也是它的根本是在爱，在贪欲。没有贪欲，那就没有嗔。有贪欲才会有嗔。嗔就是，如果我们执着境界，别的境界一定我们要拒绝。 对别的境界我们就要生气，因为我们执着一个境界，那别的境界变成，我们的敌人。来说明这个道理，论述，论述法师在大智的论是用特别好的故事，我特别喜欢。有没有听过那个漂亮的两个姐姐妹妹的故事？有没有听过？没有，要不要听？好，那我讲那个大智的论，大智的论里面也好像，也有好多本身的故事，也有好多一些在本身里面不会找到的故事，一定是，论述，法师自己想的，也是表达他的智慧，那，有姐姐妹妹，妹妹特别漂亮，她的魅力是不可思议的，看到她呢，所有的男性都会发光，发光，发狂，阿弥陀佛。那他的姐姐就是特别丑丑，特别不好看，好像谁？好像恶鬼那么不好看。看到他那所有的男性都会觉得很拒绝的，有没有智慧的人会觉得很，不要他。那一在一个镇有一位居士，那位居士他学一点佛，那一天。晚上他是自己，他没有结婚。晚上突然也他准备睡觉，突然有人敲门，所以他说请进来。那谁来？那个很漂亮的妹妹。那。他很高兴，请进来欢迎你，你来这里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他说我来这里给你所有的快乐，那他特别高兴，他说我，真命就是找你，现在你来，请欢迎你一定要这里留下来。那他给他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吃。那一下去，再有另外一个声音，有另外一个钟声敲门。那他在说是谁，请进来。那姐姐就出现，那个姐姐出现了，她看她的说不欢迎，赶她走。那不过那个妹妹说你不能够这样做，她是我的姐姐，如果你欢迎我，你一定要欢迎她，因为我们是不能够分开的，跟他每次在一起，我从出生就跟他在一起，我们是两个不能够分开的。 那，这个就是，来说明什么？有贪欲，一定会有什么？一定会有嗔心。没有贪欲，则不能够有嗔心。所以，有智慧的人，两个都。两个都放下，因他知道他执着漂亮，他那个丑丑的一定会来。不执着漂亮的丑丑的不来，不可能回来。执着漂亮，丑丑一定会来。有没有做这种纪念？没有。那一定，那个今天一定会来。那还要等一点点。那，来减少。我们的贪欲修行人要用什么功德？那些功德都跟清安有关系。下个三个功德都是跟清安有关系。第一就是苏瓦措，苏瓦措是都巴措的相反。什么是都巴措？独巴措就很坚固，不听话。苏瓦措就是，瓦恰就是话，苏瓦措是好听话，能好听话。独巴措就是不听话，很坚固，完全不听话。你告诉他什么，他不听，他有自己的看法，那不会听别人的看法。所以，很多问题。为什么他是这样？因为，为什么独巴丘？为什么坚固不听话？就是因为贪欲。傲慢就是贪欲，傲慢跟贪欲，每次在一起，有傲慢一定有贪欲，没有傲慢那就没有贪欲。那，顺从就是，在南传佛教。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，因为我有，一点点学阿毗达摩，可以用阿毗达摩的道理，这是也是南传的阿毗达摩的德书，我们是说明静安，每次说明静安有五个其他的心所在一起，哪一个五个？拉胡达叫做不重，轻。如果，是善，所有的善心都是轻轻的，所有的不善心都是重重的。穆杜达就是下个柔和还是柔软，因为。柔软呢就不能够坚固，不能够有傲慢，傲慢有，坚固呢硬就是硬的感觉，心呢，坚固，就是因为傲慢，因为傲慢，因为坚固，所以不能够柔软柔和， 在南传佛教也是心术，还有伽玛纽达，伽玛纽达叫舍耶，舍耶叫做你，在居士论是说明清安为舍耶，在居士论里面北传佛教，在瑜伽师毗卢尼耶是，清安就是舍耶，舍耶你有些哈，舍耶，舍耶，阿弥陀佛，舍合的舍，还不清楚，看你一些参加这的清标，那还不是很清楚。你说明什么是舍耶？ 就是你的心要做什么都可以做这样子。业就是你去造作一件事嘛。那你现在的心，就是说你要修什么法门，它就可以修。你要修安般就可以修安般，你可以修那个实心禅。 下个叫巴古尼达，巴古尼达，我看他们中文好像翻译为连达，对不对？伽玛纽达跟巴古尼达很有意思，我们那些功德都有在这里，只是用一点点别的词表达动一词，那巴古尼达叫做连达，联系的联跟 他们叫血红色， 那最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乌珠，乌珠嘎达，乌珠嘎达就是真，真知，我们已经有在前面。那其实那个他们翻译苏瓦丘为顺从。顺从叫就是其实是跟伽玛纽达舍耶的意思差不多，他能够听话，就是他能够顺所有的境界。柔和就是木度，就是这个柔和就是柔软的意思，也是为什么不能够柔软，为什么阴，也是因为贪欲，没有贪欲呢就柔软，因为有贪欲呢变成阴，傲慢，傲慢让人家变成很阴，所以很阴很坚固呢，很快就老了。柔软虽然老还像小孩一样柔软，那不傲慢，菩萨的是在本身故事里面很多很多故事，怎么菩萨特别不喜欢傲慢，他能够和 或者傲慢的人，他能够写他们，他能够让他们看到部位等等，很多这种本身的故事。要不要听一个两个？哪一个比较适合？不要太长，不然我们讲不完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以前我们的菩萨在达西拉，有没有听过达西拉？ 没有。 哇，达西拉很重要。有没有听过那兰多？以前在印度很早期有两个很重要的大学，一个是达西拉，达西拉是在现在的甘达拉，巴基斯坦，那边佛教也是印度教特别兴盛，达西拉比那兰多还早，达西拉好早好早有。因为印度文化是从本来从印度河到玩刚嘎，那达西拉那边那个很早就有文化，在印度以前所有的豪家的人都去达西拉学，本身故事好多故事，怎么佛也去达西拉学，在好多本身故事，佛自己在达西拉变成老师，这个故事也是我们的菩萨在达西拉当老师，很有名的老师，婆罗门老师，达西拉就是特别婆罗门教的大学，后来也佛教的影响特别古普达时代很明显，所以现在如果你们去巴基斯坦，在达西拉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些最漂亮的佛教的美术，巴基斯坦的美术，那个达甘达拉的美术是最漂亮。为什么？他们很有受希腊的影响，希腊人他们有进入那个巴基斯坦，所以他们配合本地的美术跟希腊的艺术美术呢，变成特别专业特别好看。那中亚和新疆也是就是受很多那个甘达拉美术的影响，艺术的影响。那，他的一个学识，他的在达西拉也所有，我已经有说，以前所有的豪家的人都读书在达西拉，国王的，王，所有的王子等等，一定王会送他们到达西拉求学。佛陀的学生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王，印度王的儿子，他很有傲慢，在以前那些在学生他们要生活在大学是很简单的，很简朴，他们要吃很粗的食物，穿很粗的衣服，也是属于以前的人的教育，先要受苦才能够受教育，所以他们要招呼他们的师父，他们的老师，不是老师是老师 那好，那那位很有傲慢的王子，他就当然不满意，所以他要吃好东西，穿好衣服，他习惯这样，所以他偷东西，他特别喜欢吃芝麻，所以他常常偷芝麻。那我们的菩萨，大学老师他骂他打他，结果他很讨厌他。那他毕业以后就回到他的国家，他变成大国家的很有权力的国王。那菩萨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？菩萨修什么法？特别修布施，什么布施？不为的布施，有三种布施，财务的布施，不普为的布施，还有最高的布施，法的布施，那佛三种布施特别厉害，所以他的波罗蜜能够变成圆满。那他不怕，他知道那个国王他很有印象，所以他能够，如果他如法，他能够利益很多众生，因他的地位很高。他知道他的傲慢，虽然他有学，他有立根，他的傲慢助他做好人好国王，所以他直接去那个国家，那个大王看到他，他就记起来他的冤仇，对不对？他佛是就是菩萨是用方便，他用他的智慧让他的心柔软，他就告诉他，我不是我是来这里来征服你的傲慢，你不能够这样傲慢。他呵斥他，不过因为他没有什么部位，他不怕死，所以渐渐他就变成柔软，他听他的话，变成佛教他布施戒等等那些波罗蜜呢，他变成好国王，利益很多众生。佛以前就有这样修，所以他变成佛。他跟很多很多众生，连那些国王都有好缘。那好，那顺从柔和不傲慢，都是跟也跟清安有关系。我们修自心观，我们已经有说明自心观特别跟清安有关系。有清安，那什么定都很顺利；没有清安，什么定都不能够学。那下个功德是特别重要。为什么 坚固，为什么硬，为什么傲慢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因为贪欲，有贪欲，贪欲多不能够修行，没有办法。那单一的相方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功德知足，知足其实也应该翻译惜足，惜足比较好。因巴利文叫三度地，度地还是梵文度须地，三度须地，度须地就是喜快乐，快乐在足，在足，这是喜，发喜的喜，所以应该翻译，不应该翻译知足，你应该翻译依照巴利文梵文，就是喜足，清楚？喜足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看，你现在喜足，满足的足，发喜的喜跟满足的足，这样清楚？那，什么叫喜足？喜足就是他能够，在即时论，如果你们参考即时论第六品，也是说明那些修行的条件，修行的条件依照。即时论有三个，少欲喜足跟阿里亚瓦姆萨恰度阿里亚瓦姆萨，阿里亚瓦姆萨叫先瓦姆萨是什么？瓦姆萨其实是中先中，先中心。什么叫怎么我们变成圣人的中心？因为我们满足在所有的出家人变成圣人的中心，因为他满足在所有的事物，所有的住所，所有的衣服，所有的药，四种资粮，出家人的生活是靠四种资粮，没有四种资粮，出家人不能够过日子，为出家人最重要的来能够过日子就是住所、衣服、托钵、食物跟药，那那个好出家人，他满足在所有的衣服、所有的住所、所有的食物、所有的药，所以他变成先瓦姆萨，先人的转动，可以翻译还是中文？他们怎么翻译？你们可以参考《即时论》，阿里亚瓦姆萨，圣人的转动，圣人的中心，是， 清楚，好，那，习俗就是，如果我们有这个习俗呢，我们才能够欢喜修行的生活。如果我们没有习俗，那没有办法，欢喜修行的生活。有，小一有习俗，有四个圣人的中心，有欢喜断烦恼，有欢喜在修行，那叫做修行能够成就。如果没有那些条件，即使论是说明，那修行没有办法，直观没有办法深入。现在如果没有深入直观，就是因为没有那些条件，少于习俗，满足在所有的衣服、所有的食物、所有的住所、所有的药，没有欢喜在断烦恼，没有欢喜在修行，在修定。所有的修行的功德，我们不管我们是修什么道，都是靠这个习俗，有习俗才能够欢喜沙门的生活，欢喜沙门的生活才能够成就修行。下个功德也很有关系，是依敷养苏巴罗。苏巴罗的意思是巴拉，在巴利文梵文叫做负担。苏巴罗就是它不变成负担，它是好待它，好。他们有翻译以抚养他，他没有习俗的出家人，他有很多很多衣服，很多很多东西，他旅行的时候他要好多牛车带他的东西，那他到处变成负担，对不对？不容易抚养他。那好修行人好像鸟一样，他很轻，所以他能够到处跑，欣赏修行的生活，面对所有的问题用智慧。所以这个来入修行的境界也是很重要的功德，来修清净的爱的境界也很重要的功德。如果要修清净的爱，那一定要修那些功德，那清净的爱很容易做。虽然有很多东西，如果不执着他们，那他们就不变成障碍。不过多东西平常都是因为我们执着，不执着那不会有多东西，不可能。如果有很多东西那就变成不执着他们呢，可能就变成菩萨的方便，不过很少看这种方便。平常多东西就是因为执着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知道对象，佛是讲的对象就是五百地数，他们要什么，他们要求毅力。什么是究竟毅力？就是解脱。所以那些功德 他们是用自心观来解脱，所以那些功德就是条件来能够用自心观解脱自己。为如果那些功德明显，自心观的修行、清净的爱的修行也很容易做。如果那些功德不明显，清净的爱的修行不容易做，很难成功，很难成功定，不用说观，因成就观比成就定还难。那下个就是阿巴基措，阿巴基措他们有翻译为烧尸物，烧尸物什么意思？烧尸物，烧尸物叫做如果要修这种清净的爱，那不要太忙碌在做很多很多没有用的事情。如果做很多很多没有用的事情呢，其实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好。事情不能够做好，那修清净的爱也很困难，对不对？现在的人很忙碌，忙碌做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最缺乏就是这个清净的爱，因为清净的爱不明显，所以虽然我们有很多东西，我们缺乏清净的爱，是不是这种情况？所以一定要发心修这个最漂亮的功德，利益自己，利益众生。那下个是萨拉胡嘎乌蒂，他们有翻译生活简朴，生活简朴。萨拉胡嘎，拉胡就是轻不重，乌蒂就是作物，我们的作物不要太重。如果作物太重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太重，那怎么能够修这个清净的爱？不可能。所以生活要很简朴，要很简单。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太重，不让我们放松，那我们很难修这个清净的爱，一定会烦躁，对不对？所以生活简单也是快乐的条件。现在的人生活很多不快乐，都是因为生活太复杂，对不对？ 对， 生活简单才有快乐，快乐自然来。那下个功德 很重要，我们就明天继续讲。现在已经9点，休息一会儿。下个功德就是诸根寂静，三定德哟。我们一定要了解前面的功德，前面的功德情境在下面的功德能够出现，能够很明显，所以那些功德的次第也很重要，因为有能力所以能够真知，因为有真知所以能够真知，只能够真知真的。如果我们如果我们真知变成因，那这种情况不能够修清净的爱。我们要学真知顺从在一起，这样才能够修清净的爱。 正直跟顺从。 有顺从才会有柔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听话？为什么坚固？因为不会柔软，对不对？所以有顺从才会有柔软，有柔软，那才会有不傲慢。为什么傲慢？因为不柔软。我们傲慢的时候，身跟心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硬，对不对？那那些都是因为贪欲，因为贪欲不能够修顺从柔和，不傲慢，结果怎么减少贪欲，怎么处理贪欲？那习足，我们习足，那才能够依附养，对不对？我们依附养才变成少食物，我们少食物，那生活很简单，生活很简单，那我们的根能够寂静。如果生活太复杂，那怎么能够根寂静？ 一夫养， 一夫养叫做他不变成负担，别人的负担，很容易抚养他，很容易供养他。他不是他，因为他吸足，他不需要很多东西。如果他不吸足，那他你给他衣服，他说这个衣服我不喜欢，你给我你给我更好的病者衣服，这个是这种衣服我不喜欢穿。你给他食物，他说这种食物怎么我可以吃，那是不适合供养这种食物，我要吃那这个，那我要吃这个，就是不依抚养，对不对？